i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called Lesson 79. And we have a title here that goes, At a clinic, 在诊所，某间诊所。我们来看一下 Dr. 跟 Mr. Johnson 之间的对话。就是跟第78课 Don't buy medicine yourself, 那就直接有一些关系的啊。Dr. 跟 Mr. Johnson 就这样对话了。What seems to be wrong, Mr. Johnson? Well, I feel a pain in my chest when I breathe. I don't know why. How long has this been? It started last night. In that case, you may need a chest x-ray. Is there anything wrong with my lungs or heart? I'm getting nervous. Don't be. I'll get a nurse to get the x-ray ready. It won't take long. 3 minutes later. According to the film, I don't see anything wrong with your chest or lungs. Did you get your chest hit by something or what? Oh, that reminds me. I did get hit by the corner of my desk. Take off your shirt. Now, see? There's a bruise on your chest. That explains everything. You're fine. What a relief. Thank you, doctor. 那么这个在写起来，我们这篇文章是很有意思的，搞得还是虚惊一场。 It was just a false alarm. False. F-A-L-S-E Alarms A-L-A-R-M Alarm 就是警报，错误的警报，原来是虚惊一场，根本没有事，他紧张的要死。 我们先看 Doctor， 他先说了 Doctor 以后呢，也可以叫 Duck Duck 变成 Duck、 The duck is not a duck. Duck 是 D-U-C-K 发饿的音，肚子饿的饿。 Doc 呢是 D-O-C， Doctor 的简写。 这医生可不是鸭子。 The doctor who's the duck is not a duck. D-U-C-K。 好，记住啊，两个发音是不一样的。 What seems to be wrong? 那你也可以讲 What seems to be the trouble? What seems to be the problem? 你的毛病似乎在什么地方？你有什么毛病啊 ，Mr. Johnson？ 你不见得用 wrong 这个词，你可以用 the problem, the trouble. What seems to be the problem？ 你毛病在哪啊？ 啊 ，Mr. Johnson？ Well， 是这样的。 Well， 就是是这样的。 I feel a pain， 就是我感到一个痛点 在哪儿呢 ？In my chest。When I breathe, 当我呼吸的时候，我的胸口就感到有点痛。 I feel a pain in my chest when I breathe. 这个 breathe 是动词，所以不要念成 breath. Breath 是 B-R-E-A-T-H, 是名词。 Breath. 我们说 I can hardly catch my breath. 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I can hardly, H-A-R-D-L-Y.After such a long walk, 走了这么一长段路之后呢 I can hardly catch my breath, 那有名词。 那么 breath 跟那个 taking 并用的时候形成一个形容词叫 breathtaking, 那就是扣人心弦的。让人觉得忍不住呢就是呼吸呢都好像呢就要被拿走的感觉。 Well, the view is fantastic. 这景色真棒啊 It's breathtaking 哇真是扣人心弦好棒的景色你看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哇还有那边唱所谓的这个我们讲的牧歌这个牧歌是怎么唱的牧童呢坐在背上就这样来哟到我们的山中来哟看到我在放牛哦你看你的声音真好听这样好好那这时候呢就是说 I feel a pain feel a pain feel 跟 a 产生连音 feel a pain pain 不要念成 pen 啊 a 在 n 的音 pain 飞机叫 plane 不要念成 plan main 是主要的 main 不要念成 man main idea 要 main ideaa pain painful 不要念成 painful 所以每一个发音呢这个 a 加 n 的音的时候一定要念成 a pain pain in my chest when I breathe I don't know why 我不知道毛病在哪边呢 doctor 就讲了 how long has this been 这种情形有多久了这是医生常常这样说的 how longHas this been? How long has this been? B-E-E-N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会念成 been 不是 been 它是短音节语这个元音 It been been been I've been in Beijing for two years 我在北京待了两年的时间了 I've been in 南京 for another 3 years 又待了三年了 I've been in 广州for a month, 等等 been, I have been, the been, 不要念成 been, 啊不是 been, 啊特别记住。好 it started last night, 是昨晚就开始的。In that case, 这个 case 就等于 situation, 在那样的状况的话 situation 是 situation, 那样的话中文就翻成那样的话或这样的话 You may need a chest x-ray 你需要照一个胸部的 X 光 x-ray A chest x-ray 就照一个胸部的 X 光 Is there anything wrong with my lungs or heart? 是不是有任何的毛病啊 Is there anything wrong? Is there anything the matter? 你也可以用 the matter 取代 wrong Is there anything the matter?With my lungs, 但是就是我的肺部肺有几片呢？两片，夫妻肺片。我们讲的那夫妻肺片一共有四片这样子，但是我们常把它翻译的 husband and wives lungs。老外一听了我吓坏了，所以呢，这个翻译的时候呢，是还不能就随便乱翻。那你就如果你要说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 pig lungs 嘛。就是猪的这个肺嘛你不能把 husband 跟 wife 而且 husband 也要加一撇加个 s husbands and wives 好 the husbands and wives 那第二个 and 后头那个 the 给省掉 lungs 可是你要这样字面翻出来的话人家就说哇丈夫跟太太的夫妻的他们的片这个肺啊全部来煮这样吃我不敢吃那老外马上就我好怕怕中国人是怎么会吃人的呢就变成 carnival 我们变成食人族了这样子所以呢就注意到翻译啊这样子不能按照字面来翻 lungs 因为是两片所以一定要加 s heart 心脏只有一个所以就不能加 s I'm getting nervous我整个人紧张的要死 Doctor 就安慰了 Don't be 后头是呢 Nervous 不要那么紧张 I'll get the nurse To get the x-ray ready 我会马上叫护士叫某人叫 Ge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I'll get him to wash the car 我会叫他洗车子我会叫着护士呢 To get something ready 把什么准备好The X-ray 这边就等于词的 The X-ray machine Machine 可以省掉 M-A-C-H-I-N-G 就是机器 X 光机 准备好。It won't take long. 整个过程不会花很多时间。It will take long 就是要花很长的时间。It won't take long 就是不会花很长的时间。这个 long 就等于 a long time 的缩写。It won't take a long time. 3 minutes later. 3分钟之后 ,Doctor 就讲话了。诶这时候他讲 ,According to the film, 根据这个呢这个片子啊这个 film, 你千万不能说 a film。A film 的话当可数的时候那指的是什么东西啊那指的是电影呢 Wow, that was a good film. I just like that film. 我就是喜欢那部电影。A film, two films, many films. 但是这个 film 呢当底片照相的这个 片子这个 film 呢就不可数哦。A roll of film, 就是一卷胶卷或者一卷底片 ,ROLL。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 film 呢那就是不是电影的这个影片而是一张影片。那么这个一张片子就是等于 a piece of film。According to the piece, this piece of film, 但 this piece, P-I-E-C-E, 省得掉 ,according to the film 就好了。I don't see anything wrong.就等于 I don't see anything the matter. 我没有看到什么毛病或者要跟 with 并用。就是跟你什么有关呢跟你的胸腔还有你的肺部或者你的肺部。我看不到有什么毛病啊好好的。Did you get your chest hit by something or what? 你是不是把这个 get 要翻成把你的胸部被撞到了这个 hit 是过去分词原式过去时还有呢过去分词都是呢 hit get something done 把某件事情做完 get your homework done 把你的工作做完或家庭作业做完好这样呢 get all the clothes washed 把这些衣服全部拿去送洗通常是请别人来做 get something 后头加过去分词你是不是把你的胸部被撞到了By something or what, 被某个东西或什么的。Or what, 或什么的。这是一个 something or what, 是固定用法。被一个什么东西被一个东西或什么的撞到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好这是很棒的用法。Oh, that reminds me, 啊那让我想起来了。That reminds me, 这个 reminds 很棒的用法。你让我想起了我哥哥。You remind me of my brother. 你让我想起了我爸爸。You remind me of my father. 我爸爸呢通常呢你看到我的时候都会给我吃这个什么东西啊夯我这个脑袋打两下蹦蹦。你也是这样一来就是像夯我的脑袋。So you remind me of my brother. You remind me of my father, 等等。Wow!这个景色使我想起我的家乡那你就会讲啦 This view reminds me of my hometown Remind somebody 要加一个 of something 或者是 somebody else 等等 You remind me of my childhood 你让我想起我的童年小的时候啊你小的时候找不完你小的时候穿什么皮啊就鞋子啊牛皮还是猪皮不知道你看隔着这个玻璃窗他不知道说什么话我穿的是真皮你知道吗那时候是那个时代我们小的时候就有真皮哦60多年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打赤脚所以叫真皮啊就是这真是这样子我们的衣服呢通常是面粉袋啊那面粉袋呢那最容易做衣服了。这个是把一个面粉袋那个上面呢挖一个坑挖一个洞然后就脑袋伸出来。然后呢面粉袋两边再挖两个洞各自挖一个洞手就伸出来。那就变成衣服了。以前我们就这样子。那接下来说那裤子呢裤子啊穿或不穿都没有关系通常都不穿的这样子啊。小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你看看我们那个时候是穿真皮耶 你看现在的小朋友多么幸福啊，好，是自己的皮。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That reminds me， 这让我想起来了。 Do you think that reminds me of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last night？ I did get hit。 这个 do does did 这个助动词啊，你后头在肯定句里头，后头要加原形的动词，就是动词的原形。那翻译所翻成的确 I love you honey， 亲爱的，我爱你。你真的爱我吗？ Do you really love me？ Yes I do， 我真的 I do love you， 就这样讲，我真的很爱你。 As long as you have money， 只要你有钱，我会真的永远爱你，这样子。哇，这句话加上去，那人家就掉头就走了，这样好狠呢、啊。爱人只是看着这个钱的份上，这样子。好了 ，I did 这边是过去时，本来是 I got hit， 我被，后头放过去分词。这 got 在这边呢，就等于 was。I got hit 就等于 I was hit。可是你用 did 的时候，你就不能讲 I did be hit， 那个 was 改成原形动词变 be， 都 be 动词，没有这种用法。所以用 I got hit 前面加一个 did， 那 get， 我们 got 就改成 get。 I did get hit， 我的确被弄伤了，被撞到了。 By the corner of my desk， 被我的桌子的桌角啊，这个撞到了。Doctor 一听了，原来是这样子啊。Take off your shirt， 来 ，Mr. Johnson， 还好是 Mr. Johnson。如果是 Mrs. Johnson， 就说 Take off your blouse， 小心哦，这个时候就不行了。Blouse 女孩子穿的衬衫是女衬衫，是 B L O U S E， 啊，就是罩衫或女衬衫。这年头有时候也是不公平啊，因为。女孩子可以穿男孩子的这个 shirt 叫衬衫，女孩子穿衬衫，穿男孩子衬衫的时候，我们叫做好有个性。你看这个女孩子，如果那罩衫的女孩子穿上去啊，就是那个一般的这个，他们有花这个有火花纹的啦，还有这些什么花式的啦等等，这些女孩子的衬衫叫 blouse， b l o u o u s e。如果男孩子来穿那个 blouse 的时候，在街上走会被乱棒打死，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你看，女孩子可以穿男的衣服，男孩子要是穿女孩子衣服，你多可怜，不能这样穿的。那你只好怎么办呢？你只好到家里面去偷偷穿，这样子，偷偷穿起来，然后呢，小心呢，门要锁起来，否则呢，突然间一打开。叫弟弟看到是，哦，爸爸妈妈哥哥不对呀、啊，你看他好奇怪哦，这样子啊，小心。那最好的方法就干脆就不要穿嘛，这样子多好啊。好 ，now see， 那医生就说 ，now 你看到了吧，瞧到了吧 ，you see you 省掉了，你看到了吧，明白了吧 ？There's a bruise， 原来有一个淤青。On your chest， 你看胸口这边有个淤青，难怪你会觉得痛痛的。所以医生就讲了话了 ，That explains everything. Explains 不要念 explains， explains that explains everything。那解说的一清二楚，就是事情终于真相大白了，这样子。You are fine， 你好得很 ，Mr. Johnson 一听 ，What a relief。哇，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通常我们是用惊叹号在后头，但有时候也可以用句点。What a relief！ 真是这个 what 不要翻成什么啊？真是 a relief， 让人轻松的事，松口气的事情。What a relief！ 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Thank you, doctor， 谢谢医生，谢谢您了。这样子，好，这个对话非常的简单，也实用。现在跟着我的跟读一遍。What seems to be wrong, Mr. Johnson? Well, I feel a pain in my chest when I breathe. I don't know why. How long has this been? It started last night.